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435集，针锋相对。只是众人想到这里又面面相觑，展昭就和白玉堂一起在北海，要怎么来威胁展昭以达到让白玉堂屈服的目的呢？ 轩辕破认识孟青，他们俩还是兄弟，会不会以公开展昭是阴侯外孙的事情要要挟白玉堂？ 这个嘛。 这时就听吴沙轻轻地哼哼了一声，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众人都看他。 沈僧，有什么高见？ 往这个方向想是对的。 众人都不解，只有赵普摸着下巴。 这个世界上能用来威胁白玉堂的人可不多，除了天尊、陷空岛、他父母，就只剩下展昭了。天尊的话，无牵无挂的世外高人根本无从威胁，陷空岛和映雪宫都实力雄厚，而白玉堂与朝廷关系不错，特别是皇上欠他和天尊的人情还不少，一定会保他们周全。 于是轩辕破要针对展会，但能用来威胁展会的方法并不多呀。就算公开了他是魔宫小公主的身份，以展会的人品和侠名，再加上开封府的名声，也不会有太多人去为难他吧。 估计还有别的可以利用的点。 赵普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但轩辕破手中的筹码却一定跟展昭有关系。见众人情绪都比较压抑，吴沙笑了笑。 不过轩辕破有一点应该没算到，他千算万算应该没有算到阴侯也在北海。 这倒是。 赵普摸着下巴一脸向往， 总觉得天尊和阴侯完全不同的感觉。 哦，你觉得那老魔头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展昭应该某些方面很像阴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阴侯的第一眼，我觉得他除了邪气之外，还有一些贵气和霸气。 众人都眨着眼一起看吴沙，就见吴沙哈哈大笑，伸手拍了拍赵普。 你小子果然是姓赵的，鼻子灵，脑筋也灵。 我就说我八哥那天看到阴侯的时候神情怪怪的。 什么情况？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大概就是这轩辕破用来威胁展昭的症结所在。对白玉堂来说，最重要的是展昭，那么展昭的家人也就是他的家人。不过嘛。 你好多不过呀，说重点呢。 就算轩辕破能够威胁到白玉堂，关键展昭不是个布娃娃，随便让人威胁不会动脑筋的，那只贼猫可不是好欺负的呀。更何况阴侯天尊都在，还有银妖王给的包呢，怕什么？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似乎很有说服力。 爹爹。 说话间，外头小四子拉着练完了功的萧梁往里跑，嘴里喊的是爹，就近扑的却是赵普。赵普抱起来就啃，公孙这个气伸手抢回了。 哎，小胖狐狸。 吴沙戳了戳小四子的肚子。小四子撅个嘴揉肚子，说他是胖狐狸。 给祈个福。 祈福？ 对哦，没人教给你祈福的仪式。 什么仪式啊？ 银狐族世代相传一种神秘的祈福之术，是最神秘的古术之一。我当年可是亲眼看到过银妖王久旱求降雨，久涝求雨停的神迹。 这么神？ 那仪式是什么样子的？ 按理来说，这种事儿是天授的，只要是小银狐应该天生就会。 说着乌沙伸出胖胖的手指头逗小四子。 来，祈福求平安。 求谁平安啊？ 求你家猫猫和白白平安啊，他俩现在身在险地呢。 乌沙话说完，就见小四子伸出手连拍了三下，啪啪啪， 三声清脆的击掌声之后，小四子双手合十放在嘴边，嘴里细细碎碎不知道念了句什么，然后松开手，睁开眼睛，笑出两个梨窝来。 好了， 这就好了。 好喽。 小四子认真点头，然后问公孙早饭吃什么。众人闹哄哄决定去吃早饭，只有吴沙站在原地发呆。 师傅你干嘛？吃饭了？ 哦。 吴沙回过神，笑着摇了摇头，一些往事历历在目，小四子刚才拍那三次手的声音仿佛和很多很多年前妖王拍三次手的声音重叠了。拍完后，他们三个小孩都仰着头看他。 你这就算求过雨啦？ 好了呀。 银妖王话音一落，大雨倾盆。乌沙踏出大帐，看了看湛蓝的天空。 这份来自小银狐的祈福应该已经传达到展昭和白玉堂那儿，而且英侯和天尊都在，他俩可是有银妖王一生庇佑的呀。 嗯 嗯， 展昭和白玉堂刚坐下吃早饭，就听到天尊和阴侯一起打了个喷嚏。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默默看两人，莫不是着凉了？ 谁讲老子坏话？ 天尊夹着个包子望门外。 有人来了。 话音落下，众人都听到了外面传来的凌乱脚步声。展昭微微皱眉，来了不少人的样子。 何人擅闯太子府？ 外头传来了邹毅的阻拦声。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闯进太子府来了。令人说话的声音响起，带着点霸道和暴躁。 什么太子府？这是我出生的府邸，我皇娘是父皇明媒正娶的皇后，这宅子不是给野种住的。 展昭嘴角抽了抽，低头看正认真吃早饭的白玉堂。 他说你野种哦。 他说的是玉儿，又不是我。 白玉堂吃着个包子喝着粥，展昭歪着头看他。白玉堂点头，他前几天因为冰河藏尸的事情几天没胃口，今天突然饿了，再加上昨晚上觉得被轩辕破骗了有些不痛快，更加饿了点，所以还是吃饱一点好跟这帮人折腾。展昭给他剥鸡蛋，白玉堂还挺挑剔， 就要蛋白。 展昭给他剔掉蛋黄，蛋白送到嘴里，白玉堂吃得挺开心，就听到外头传来打斗的声音，同时就听到轩辕狼的声音传来。 何事轩皇？ 轩辕狼，你不是住山下吗？ 轩辕狼似乎愣了一下，随后笑了。 我说是谁呢？原来是被贬太子轩辕昌啊。 轩辕狼语气里带着点讽刺，不过展昭和白玉堂则是同时想到了桌子下面那一行幼稚的血字，难道是这个轩辕昌写的吗？ 大哥不要冲动。 这时又一个声音传来，语气平和，似乎是来劝架的，但展昭和白玉堂听着却是有些熟悉。展昭微微皱眉，是轩辕破。想到这里，他下意识地看了身边的白玉堂一眼，就见白玉堂正在喝第二碗粥。天尊和展昭同时惊骇地张大了嘴巴，不是吧，白玉堂一口气喝了两碗粥。阴侯端着粥碗，看着天尊和展昭同步的表情也挺无奈。 这一大一小的干嘛呢？一惊一乍。 抱歉，我们今日才回宫的，麻烦去通禀一声，轩辕破来拜会太子。 轩辕破很有礼貌，和邹毅打商量，邹毅迟疑了一下，还是走到门口轻轻敲了敲门。 殿下，轩辕破求见。 展昭和天尊还有殷侯都端着粥碗看着白玉堂，就见白玉堂夹起一个烧麦回了一句：“ 让他滚。” 邹毅嘴角抽了抽，默默看轩辕破。白玉堂说话声音不高，可声音里带着点内力，门后众人都听到了。展昭顺手给白玉堂夹了一筷子小菜，替轩辕破默哀了一下。白玉堂最恨朋友背信弃义，看来轩辕破已经被判了死罪，没得挽救了。轩辕昌和轩辕郎都看了轩辕破一眼，那意思，你和这位太子爷有仇怨。轩辕破无奈地笑了笑， 果然翻脸了，麻烦给太子带个话，有些误会需要解释。 邹毅只好再轻轻敲敲门，他手刚放下门就一开，众人正纳闷呢，突然小五冲了出来，对着院子里众人嗷呜一声虎啸，露出了满口的獠牙。三人已经撒腿就跑，连轩辕郎都吓得跑了出去。到了门口，轩辕昌惊出了一身汗来，擦着脑门：“ 啊，这太子脾气这么大。” 轩辕郎也纳闷，昨天还好好的，只有轩辕破无奈，皱着眉摇头，转身走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